狂，手在哪里，伸出身体要很棒，有时在嘈杂声中会飞来一个烟灰缸，有时候想要低调吃个难，因为我有梦中的不平凡，想打开落灯的机会就嚣张，我们一直到不是最嚣张，有时候想要低调吃个难，因为我有梦中的不平凡，打个落单的机会的嚣张，我们一直打不死的嚣张，我喜欢哪里的装潢，还有后现代那面墙，生锈的小方栓有种斑驳特殊的美感，到了奢侈你可以顺便欣赏，小厨房洗碗快拖地板，三月团主唱喝多了啤酒罐，温水烫在地板，我带足迹回就上场，有时候想要低调去个难，因为我有梦中的不平凡，想打开落灯的机会就嚣张，我们一直到不是最嚣张，有时候想要低调去个难，因为我有梦中的不平凡，想打开落灯的机会的嚣张，我们一直打不死的嚣张。 哟，几个小姐，几个牌子，要塞几个字 ，rap 长什么样子？呵，你到底认不认识？各自的进行，断了分明，中间不能停，最后一个发音，音调还要好听。你以为你办得到？试试看，音调先压。Yeah， 白葡萄加烦恼，那黑猫要把它吃掉，你看好。别傻笑，我能走马和面包，你这道地球轨道，如果你够掉就一直来熬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料，这个料， 有时候想要低调去个难，因为我有梦中的不平凡，想打开落灯的机会就嚣张，我们一直到不是最嚣张，有时候想要低调去个难，因为我有梦中的不平凡，想打开落灯的机会就嚣张，我们一直到不是的嚣张，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，粤海新歌。 Oh, wait. 这小小的天气停格在原地，提醒我你的离去，窗外的雨滴倒映出那过去，我微笑想起黑白画面的记忆。听说有遗憾问法很美的造句，叫我们永远在一起，说说而已。没有了你我恨自己，思念就像周遭的空气，存在的看不见想你总是来不及。没有了你我恨自己，只剩下联系在等你，正在很清楚地想你，却无能为力。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，粤海新歌。 心情很像，哦，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天窗。

was my head, where was my heart? Now I cry alone in the dark. I lie awake, I drive myself crazy, drive myself crazy, thinking of you. Made a mistake when I let you go, baby. I drive 北京音乐广播，粤海新歌。粤海新歌。 要你看到，闪电代表对你的感冒， 要你听到， 我有我的独特思考。 穿上迷彩，也伪装我的微笑。 Angela's back with a new groove. If y'all don't know what it is, then call yourself a new. Angela's making it sound a little feminist. The princess of change giving you my little R&B. 要你看到善变代表对你的感冒， 要你听到 我有我的独特思考， 要你看到 爱情不止华丽的外表， 扬起嘴角 永远猜不到的下一秒，只想跟踪弄一场的世界，可以随心情换上外套，可以伪装起来开你玩笑。哇哇哇，这是我的心指标，你害怕这色调我不讨好。 海角天边，爱就是。 否今生缘浅，越曲折会留下越多纪念，闭上眼还够我们回味数十年。叫天边，那就是一份心甘情愿，不计较是否前生缘浅，越曲折会留下越多纪念，闭上眼还够我们回味哦数十年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六点活力派。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爱北京，唱起来！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，优秀歌曲推荐。红红的北京， 红红的北京，红红的北京，红红的北京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我爱你北京，红红的北京。